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慢慢地渗了下来，你身边不像白天一样那么的喧闹，开始变得安静了。我也安静地进入到了10点大陆机的直播状态里。欢迎你来到10点大陆机，晚上好，我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10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在晚上会陪着你的。周准，我今天特意换了一个电乐，它会让我的心真的很平静。在这样一个夜晚，我可以想象着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我的眼前，在话筒的另外一边，在镜头的另外一边。每天晚上的相聚都是一种难得的缘分，我也会在任何的时段跟朋友一起去交流。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里边有很多的听友每天会和我问题。有一个朋友就问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还很难回答。他说，准哥，我想对你说，我年纪轻轻还不到30岁，我已经变得麻木了，我已经感觉不到爱，我也分辨不出什么是爱和被爱了。我在想，我30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想去追逐爱情的人。那因为这个朋友的提问，今天晚上我就想跟大家来谈一谈，我们一起共同探讨爱与被爱是怎么一种行为的表达。为什么这位朋友会麻木？我们不能麻木，因为人一麻木就进入了一种自我冰冻的状态里边，这种感觉不好。我也不希望你是一个自我冰冻的人，我们要时刻充满活力，朝阳。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即使是深情的、安静的、缓缓的，我们也不是松懈的，我们是有心的、浓烈的。那被一个人爱和爱一个人、在乎一个人，到底有哪些方方面面的表达和行为？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聊。如果你感兴趣啊，我觉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聊天，达成互动。第一种，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花椒，下载 APP 花椒，搜索“10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我每周一到周五在夜晚陪着你，不管刮风下雨，空气是否清透，今天天气不好。 很多朋友开车说都看不到前方的路了，也许供暖要来了，空气会变得不太清晰。我希望每天晚上你出现在十点打卤机，来到这里的时候心是清澈的，眼神是明亮的。第一首歌有请陈绮贞，歌名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很美好也很紧张和复杂，对吗？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旁，我们去 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在夜晚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状况、情感的表达、内心情感的涌动、分享的欲望都是一样的。我希望你在十点打卤机这个节目当中，就是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场景里，我们做更好的朋友，做更好的人。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团的话，请你随时可以关注屏幕上这个二维码，扫描一下，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现在我们的十点打卤机的这个听友团非常的热闹，因为我每天会把话题发到这个听友群当中啊，然后呢，我大概在9点发， 在我十点直播的时候，大概有200多、300条的互动，大家集体的热情。我也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团队的当中感觉到一种爱的温暖。谢谢小乔，也是我们的听友送我的阳光礼物，一朵向阳花，让我时刻充满正能量。有的朋友说爱与被爱是一种很神奇的表达啊，这位朋友叫做过客，你的名字还真的是过客匆匆 passenger 啊。他说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行为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嗯，我说莫名其妙哈，他说对啊，突然之间的莫名其妙的举动必定透露着一点点爱意或爱或恨吧，即使藏得特别深，就是花了一点小心思，对不对？嗯，我有一个大概是4月20几号出生的朋友，你也知道他是什么座的朋友哈，有没有跟他一样星座朋友？他呢是一个还比较有才的人，我问他你怎么表达对你另外一半的关爱啊爱意啊，他说哎呦我这个人啊特别不想跟别人一样表达的时候。那你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对他表达情意是什么样子呢？我想想啊，他说了自己的表达情意的方式啊，他说在还没有生他们的宝宝之前，有一次过生日，因为想送花呀送蛋糕好像都已经见怪不怪哈，虽然有的人连这个行为都不可能获得，但是在甜蜜的情侣和伴侣之间真的是好像重复过很多次。于是他做了一个非常还挺浪漫的事情，他去棚里录了一段话给自己的女朋友爱人，然后把它放到车载音箱的 CD 里，然后预设了那种一开车一打开那个 CD 就会响的那一瞬间，然后对他说了一段大概3分钟的话。这个 CD 的内容3分钟，前面大概有15秒钟的这个有一首歌，然后当他的爱人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哎，干嘛？怎么又放这首歌？刚要关10几秒的时候，他说话了，说：“亲爱的，我想我对你这么说，也许你会有点吃惊，但是我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说了很多的话，3分钟可以讲很多，然后最后呢告诉他说请你打开车的后备箱，有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怎么样？是不是还足够浪漫的？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呢是建立的爱的关系真的是有些些的困难，不容易一件事情，但是真的建立之后怎么去经营它，适合制造一些浪漫啊，还真的挺让人印象深刻。我想他的另外一半应该记很久，甚至是一辈子啊。每个月份出生的人接受爱表达爱的方式都不同，刚刚是男生对女生表达，可是我在想在就是男女关系当中，因为我是一个男主播，所以我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自然而然想到男生该如何表达。如果你是女性的朋友，我还真的想听听女生对一个男生如果有一种感觉是如何去表达的，你也可以举起你身边的例子或你自己亲身的经历啊。我在这里想听听大家的留言。薛瑞说网不太好，你不是告诉我你们酒店的网很好吗？没关系，你来了我就很开心。所有来的朋友，不管是你留言的还是潜水的还是过客的朋友，你们都是十点打陆机的朋友。有时候一个眼色能透露很多很多的情绪，你不经意的看他几下，然后呢可以躲避他的眼神，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融入到那个自我营造的恋爱的氛围当中，开心的偷偷的。有请林宥嘉眼色。 人面虚像的谜语已经被解开，Shakespeare 的对白不再精彩，伊丽莎白泰勒的眼眶留下爱心眼和古老的眼泪，拜拜飞快而永远，只留身体在狂欢，心就没负担，耳朵被音乐塞满，飘向云端。 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眨眼一瞬间，眼睛的黑色，谁能逃得出我的催眠？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只要看着我的双眼。谁来笑惹我眼睛的？谁能知道出我的坎坷？我会让你跌入深不见底的快乐，无法忘记我的双眼。 这个世界很大，人生又很长，请你相信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像你，想要温柔地对待他。有些人我们浮躁，有些时候我们变得麻木，但是真的遇到一个真正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得温柔，变得安静了。就 埋伏的耳朵被音乐塞满，抛向云端，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眨眼一瞬间，谁来笑容我眼睛的黑色，谁能 清澈的一双眼睛啊，清澈的只能容得下我一个人。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刚刚我说的那位好朋友，他又从他工作的地方来到了我工作的地方，他正在前面看着，盯着我看。我觉得他对他爱人，对他现在太太的表达，还让我学习了很多。人不能因为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忘记对浪漫的表达，你要让对方随时随地感受到爱。在表达爱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舒服吧。如果你很舒服地表达一种爱，别人感受到了，这就是最简单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夜已经来到了22:19:43，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达陆机。我03年来到这个城市，我 用心在这个城市待了15年，我经历了很多身边朋友的聚散离合。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走出一段失恋的阴影长达2年半，这2年半他始终在想，为什么两个用心付出终于在一起的人会那么毫不留情的分开，分开的让他觉得非常难过。他觉得他自己是很优越的人，但是那个女生的离开却让他永远失去了那份，至少在那2年当中，那份他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所以说我想告诉大家，没有人是一生平顺的，特别是在爱情这件事情上啊，不管你是家庭、容颜、身体，甚至是皮肤的颜色，但是请你记住，真心，这个世界上真心的力量，真爱的力量是无敌的。就像如果那一刻发生了，这个世界再嘈杂，你的内心再缺乏安全感，都会被那一秒钟的撞击幸福的天旋地转。大家说今天视频有点卡，我也没有办法，那大家是不是退出进来就会好一些呢？或者你可以打开收音机听着用其他的收听方式听我的节目，看着花椒，希望花椒不要卡。是的，就像我们的听友张二宝说，时间可以证明一切，顺其自然。女生最害怕的是心痛被辜负。我觉得女生表达爱应该比男生更加矜持一点吧，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的，而且现在也没有改变过。我个人内心是十分欣赏那种很主动的女生去表达对一个事情、对一个人的欣赏，而且在她表达的时候，我观察她的眼睛、她的肢体，她整个人都是发光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给你点赞，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如果你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我也给你一个大大的助推力，送你一个火箭，让你到达那个勇于表达、发现爱、感受爱的幸福花园。下一首歌送给你，哪首歌呢？让我挑挑看。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周准。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这首歌叫做让我为你唱一首安静的歌，希望你能喜欢。 让我为你唱一首安静的歌，让你从此不忧伤。让我为你唱一首安静的歌，让你从此不慌张。聆听啊，轻轻的，聆听啊，静静的，聆听啊，轻轻的，聆听啊，静静的。轻轻的。 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是一个可以看到大家用自己的真心每晚写的话语的一个好的机会。如果你想要在夜晚听到你写的文字被我读出来，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心的写一写。来看看他写的。那年高中，他坐在最后面一排，我坐在倒数第三排，中间隔着几个人。他叫我的名字，我懒得理他，结果他越叫越大声，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老师问他，你干嘛呢？同学们哄笑说，老师别管他，他早熟。老师愤怒地转回身，一边用力地用粉笔写板书，一边说，早熟的苹果早烂。后来这个男生费劲巴拉地跟我考了一个大学，我金融，他工商管理。开年级大会，偷偷溜到我后面坐下，揪我的马尾。我还是不理他，他淡淡地说了一句，哎哎，上完大课一起走啊，我妈想你辅导我英语。我说我没空。他说，哎呀，你别这样了，你想学业，别老玩游戏。因为他知道我经常玩网络游戏，他还说包夜对身体不好。我忍不住回头看他，他眼里的落寞悲凉我会记很久。是因为你拒绝了他吗？这是一个学生的恋爱故事，就让我想起很多年之前坐在我前边的女生。我也喜欢盯着她的大的很粗的那个麻花辫子看，觉得她的发质真的挺好的。每次当阳光照到我们教室的时候，那个阳光打到她头发上的时候是亮的，闪闪发亮，很好看。我要送给你一首歌，送给所有在大学时代学生时代有那种暗暗情愫产生的人。那个时候的爱很美好，很简单。比如说你在打热水的时候忽然碰到了他，然后就只能说我来我帮你打，你在哪个宿舍我把你拎回去。经常在宿舍楼下想看他在阳台上晾衣服的样子，这是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想在自习室跟他不期而遇，在饭堂看着他隔着一排两排斜着看他吃饭的样子，看他喜欢吃什么，拿一个小本记下来。那时候哪有笔记本电脑，哪有智能手机，我们那个年代，我记得我大学第一部手机是西门子的手机，记得是 F4 做广告那款，我自己买的，圆圆的，很美好的年代。我也曾到过女生宿舍楼底下去叫一个女生的名字，谁谁谁，然后看女生楼的大爷说，你能不能小点声，大家都睡了，特别开心。我要送给你们一首歌，送给学生时代一首歌，你们喜欢吧？喜欢的话比个小心心给我，让我们的心照亮整个夜空好吗？有请李荣浩。我看着你的时候，整个天空是蔚蓝的。我看着你的时候，整个夜空有无数颗星在闪烁。我看着你的时候，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觉得好凉快。

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有些朋友说今天的网速不是很给力，他还看到我今天戴了一顶帽子，说是不是因为周准戴帽子的原因？也许吧。我把帽子摘下来，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戴帽子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呢，这个帽子他喜欢的不得了，太爱了，觉得戴上真的好看极了。第二种就是这样，冰，然后就是这样头发啊。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理头发，也很真实啊，因为。因为每天事情很多啊，这首歌曲谢谢李荣浩，会让大家想起年少的时候跟一个青年的男子和女子一起相爱的瞬间。张二宝说居然给摘了，太拼了吧。 Anyway， 外表的东西不重要，我表那么好看我也不在乎，我怎么那么好。哎，你说什么周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每天晚上在这里相聚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啊。薛瑞刚刚说了，他每天计算着女生路过路口的时间，从家门口走到巷口的时间。哦，这很纯的感觉啊。还有他继续补充了一下，说给他唱几首歌，写几封情书，想着换座位的什么时候离他最近。真好，明天会更好。学生时代的小心机很让人心动，也很让人心碎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觉得学生的最主要的内容是学习，难免会有很多人去干涉他，老师也好，然后我们家长也好。大家说我把帽子摘来之后画面都卡了，你们要我怎么样，我到底怎么样这个网速才会好。 Anyway，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会觉得一个很疯狂的人和一个很安静的人在一起蛮合适的，两个都很安静的人会显得很闷，两个很疯狂的人会显得很作。谈恋爱啊，两个人在一起必须是互补的，而且一个互补恰到好处。但是这个互补并不是你说两个人世界观不一样啊，他很高他很低。 No， 你们的欣赏水平认知都应该是一致的，然后才能在平静和疯狂之间找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在他疯狂的时候骄傲的时候，那个安静的人拉他一把说，哎，你别太骄傲了，你都上天了，你如果给你个气球你就飞上天了，你像钻天尊一样啊，大丝花都飞过去了。那个人平静那一位呢，低落的时候那个性格开朗的人就会扮各种鬼脸逗他笑，哎，你看我，我是一只涂了粉红色的小猪脸，你应该开心一点，有这个小猪在你身边你怎么会难过呢。我会时常想起电影当中的桥段啊，逗他开心然后破涕为笑那一瞬间，不管男生女生。爱这件事情是美好的，但是我想告诉各位，千万不要把一点点的好感当成是爱，一点点的喜欢当成是他对我有意思。所以我们要有多经验，多看一些类似于真正表达爱认知爱的理论也好，书籍也好。我忽然想到一首歌要送给你们。嘿，亲爱的，你知道吗，应该不能叫你亲爱的。嘿、hey， 你好，你的信我收到了，我想真诚地告诉你，那不是爱情，仅仅是喜欢而已，好感都不懂，类似爱情。听上去还蛮悲凉的哦，可现实就是这样的哦。 我站在屋顶，黄昏的光影，我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未免 这种滋味很美丽，心里有点急，也有点生气，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 爱情不类似爱情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一起不在一起都是安排好的，有时候你不用去用心，爱就在你身边了，有时候你用尽全力也只是飞蛾扑火，爱离你那么遥远，像隔了一个银河。确实是这样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通过那种激将的方式得来的东西都不稳定，细水长流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在我下线的时候，节目结束的时候还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今晚的话题，或者说在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在你有喜悦分享的时候，你可以扫描现在屏幕当中这个二维码，有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这个我们的十点大陆记的听友网友群，在这里希望我们变成更好的人，做更好的朋友。是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即使在一起亦或是分开，在一起的人呢，要学会接受平淡的生活，学会接受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学会懂得生活当中不是时时刻刻充满激情，要试着去体谅对方。每一个人都不容易，都有他累的时候，学着照顾别人啊。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另外一面就是即使我们分开也不要记恨对方，谢谢他曾经陪你走过了一段那么重要的人生旅途。青春短短几年，我们那么要求高，那么眼光独到，那么有鲜明爱意的个体，终于可以去为一个人深埋在土壤里的时候， 快乐。十点大陆机的节目怎么能没有一首英文歌曲呢？品味如一，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这首歌曲叫做 Don't Leave My Mind， 怎么翻译好听呢？ Don't Leave My Mind， Don't Leave My Mind， 你可以翻译的文艺一点。Be a better man. We can make plans. I'll give all I can. You are my man on the Gold Coast. 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现在已经22:52了，你们家暖和吗？在还没有真正供暖的这样一个北京不通透的寒冷的夜晚，你来到十点大陆机之后暖一点了吗？我们是不是交流了大概50分钟左右，你心情舒服了一点点呢？如果有的话，我就特别开心，太开心。 如果还没有进入一个节奏当中，希望你多来几次，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就有可能成为朋友。你发现我们现在在生活的交际当中，我们会自动选择朋友圈。你如果真的跟你三观不一致的，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在这上面。如果你真的经过严选，经过你价值观人生观方法论的一些总体的衡量，嘟嘟嘟嘟嘟扫描之后，你说哎可以做朋友，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成朋友之后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一起买东西商量事情，吃饭喝酒聊天逛街悄悄话，甚至可以去一个大通铺上睡一个觉聊聊天，感受人生难得的美好和安静。我特别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别着急，别焦躁，也别懦弱，不要太过隐瞒自己。这些年我总结自己身上的原因，就是我有时候太过隐瞒自己，我不是个特别主动的人，而且我在社交的一开始的时候，大概30岁之前或者32岁之前，可以说我是恐惧社交的，不爱应酬，我也会在情感这个环节当中显得很被动，我从来不是个主动的人，直到现在我都是。每个人都这样生活了很多年之后，你会觉得怎样才是你最舒服的概念和感觉呢？但请你相信，最舒服并不一定是最准确的，你懂吧？谢谢雪蕊送我的心花怒放，这个大丝花好漂亮，让我们的直播间感觉像过年一样，就像进了迪士尼之后放烟花的感觉。我早在想这个节目能做几年呢，我能跟你在一起几年呢，人生那么长，人生有时候那么短暂，在一天我们就好好珍惜，明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有一天这个节目不在了，我也不在电波当中出现了，也要记得我们当时的交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深信不疑。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也希望你今天晚上开心好眠，有爱的呢好好享受，无爱的呢好好爱自己，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阳光不阴霾，不像今天北京的天一样，然后自然会有阳光向你倾斜。我喜欢今天晚上的电乐，我要用很久，这个电乐会让人自然而然的优雅高级安静起来。优雅高级安静，这应该是十点打路机该有的样貌。最后一首歌，李泉，该知足。谢谢你们的光临啊，谢谢你，我是周准，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周东先生的夜歌，明晚同一时间 See you again, love is love, 晚安。 我该知足，然后委屈我要的幸福，然后任凭感觉即使麻木。我该知足，然后配合你要的呵护，然后毫不保留的付出。怎么样我看不清楚，陪你的路执着的脚步越来越成了我生命的全部，心甘情愿做你的俘虏，爱爱怨怨反反复复，每个感触都是种领悟，也许我想要的幸福就在不 然后适应你无心的错误，然后说服自己不去在乎。我该知足，然后维持剩余的温度，然后试着学会遗忘孤独。我看不清楚，给你的路执着的